我看到路上有卖花生粽子的，包装后就没见到过了，买了点回来。 我也带了粽子回来， 看来明天得接着吃粽子了。端午节快乐。 端午节快乐。